之前我们也说过，陈奕迅可能是目前国语歌坛当中能够将孤独这种情绪演绎的最到位的歌手了。刚才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陈奕迅算是最新的情歌，叫做《孤独患者》。看起来非常热闹的陈奕迅其实也是一个挺孤独的人，据说他平常在家不看电视，一旦外出没有电视就不行，连睡觉也一定要开着，那是他唯一的娱乐。每个人可能都有需要坚守的内心孤独的时刻，所以这首歌也在发行的时候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大派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你听到的这一位呢，是拥有着沙哑的同样孤独嗓音的已故歌手阿桑。 让我脆弱的，让我痛苦的，让我迷失的爱，但我还是渴望啊。让我温暖的爱，让我美丽的爱，让我微笑的爱，但我还是害怕。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让我爱。哎呀呀，哎呀呀，我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 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作为歌神来说，张学友的每一张专辑都会让人期待。接下来我们要带给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1998年的专辑，专辑的名字有点默默无闻，叫做《不后悔》。可是专辑里面有几首歌绝对是非常当红的 KTV 金曲，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甲乙丙丁》，而这张专辑里面还有《离人》，还有《你最珍贵》，以及《离开你晴天》。 在门前煮雨的哭泣，孩子踢出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身上的箱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的好心情，突然放晴了天气，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此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那么好天气，何不你对我，我对你，听一个理，难得好心情，趁着城市欢天游戏地，路人甲乙丙丁。穿心意讨好世人的心，金钱真是飘得了情，在许愿池子里走一个千里，每个都是爱的讯息，陌生人的眼里有熟悉的记忆，了解让我们在一起，心灵干净而透明，一闪一闪亮晶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对我，我对你，听一个理，街上恋人眼睛，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的好心情，突然放晴的天气，捡起衣袖大步行，做路人甲乙丙丁。 这首歌叫做《甲乙丙丁》，除了收录在张学友1998年的专辑之外，许志安的专辑当中同样也有收录一个版本，因为这首歌是由张学友、郑中基以及许志安三人合唱的作品。许志安在1986年参加了香港第五届的新秀歌唱比赛而获得亚军，从此入行。然后呢，他加入了华星唱片，经过前两张专辑的默默无闻之后，他改变了乖巧斯文的形象，以前卫的曲风登上了香港各大流行歌曲排行榜的冠军位置。从我们所了解到的许志安的专辑当中也有很多佳作，只可惜永远都差那么一点点，因为四大天王一直都排在他的前面。每当这个时候就不得不令人感叹命运，因为没有一个相貌平平的歌手 会愿意自己在偶像时代出道，而许沾本人当然也没有料到自己十几年的歌手生涯会一直与四大天王同在吧。但是他的坚持和毅力还是值得人们赞美和鼓掌。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叫做李瑞恩，她算是在四大天王时期比较短期出现在歌坛的女歌手，《雨季不再来》。 这种感觉为何又将你扑进我的臂内，雨停留在我心，轻抚我的心，仿佛取替你的吻，吻在唇上似真，飘忽到在枯萎的爱，只有忍耐，玫瑰不再来。一天天过去，无奈，年年夜月又再来，湿透的我是傻还是你？ 去超越你，我一直相信笑容不需要练习，忘不了你慌张的表情，像舍不得消失的流星，我无法相信你把我留在原地，叫着等着我想你想得彻底，就让我痛着喊着用你哭泣，我还是一样的爱着你，不管多少人劝我放弃，有时候我会哼起回忆，这是你可以给我的勇气，我还是一样的爱着你，人的幸福感不需要怀疑，我知道我可以一直这样。 这个还有那个，通通都给我包了。 哇，帅哥这么客气。 爱车出险，平安车险一键包办，十分钟现场急速勘查，车辆维修理赔办理全程都帮您包了，详询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刚才这首非常深情温婉的作品叫做《矜持》，来自于当年还叫王静文的王菲，专辑是《天空》。在这张专辑里面，我们认识了王菲的很多经典的作品，比如说刚才这首《矜持》，当年那种丝丝入扣的平淡，也许是现在的王菲难以再回头的境界。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意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里，钻研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嗯，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 刚才我们听到两首歌都是属于王菲的歌，不过第二首《我愿意》呢，则是来自于声音像天鹅绒一样光滑的林志炫的翻唱。据说不论是《我愿意》还是《矜持》，都是王菲在90年代她个人非常欣赏的作品。同样一位歌手，也许有的作品是市场比较欣赏，有的作品是音乐人比较欣赏，而自己喜欢才是真正重要吧。大牌周大哥，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在 KTV 过夜》，我想也许很多人都能够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找到一些回忆。 你的房间孤独在旁边，唱不出快乐，想必是附赠的歌词，字里行间弥漫着思念， 还在歌里徘徊，勇气再多一点，只能潇洒一些，笑说我无所谓。

刚才这首歌叫做你就像个小孩，人在爱情当中也许不免都会有像个孩子的时刻，执意不相让，动辄哭闹，所以这样的一首歌也传达出对于爱情的无奈和宽容。大牌主大哥，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要跟你听到的是同样拥有着沙哑嗓音的 Billy 姐王雪娥。为什么这么称呼她呢？因为她从1968年就出道了，算算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40多年。一个女人的一生几乎都耗在了歌唱里面。喜欢温柔的王雪娥，她可以在安静的夜里唱着忧伤的爱人。所以如果你也内心曾经有过苦楚，你也感受过凉意，这首歌一定会支撑你继续向前。大派主大哥，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爱上你以前，我是完全属于我，我真的很自由，我真的很快乐。爱上你以后，我的心一分为二，一半留给寂寞，一半留给等候。一天一天渐渐心甘情愿，让你的片刻温柔变成我的枷锁，一遍一遍慢慢无际无边，让我的一生一恋变成你的昨天。我爱人，好想再见你一面，好想再抱紧你一点，好想再重来一遍。我爱人，请你再爱我一天，一天也许可以一年，一年去换个永远。 这个还有那个，统统都给我包了。 哇，帅哥这么客气。 爱车出险，平安车险一键包办，10分钟现场极速勘查，车辆维修理赔办理全程都帮您包了，详询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